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五十六集。如果是以前，黄鼠狼蹲坟头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，但现在关二真人蹲在这里却是在护着他家的棺木。虽有前怨，一朝被弹服化为保家仙也就会履行职责了。渔父也知道其中规矩，虽说关二真人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，还是立刻瞪了小儿子一眼，然后带着他们拈香烧给关二真人。关二真人端坐其上，泛着红光的眼睛打量着余家人，叫他们有些瘆得慌。黄仙的眼神实在是邪得很，好在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还有爸，这就是此次给我看好了事的应先生和马先生。余行家介绍的是英韶，在他看来，他和来老爷交情更深。今晚十分凶险啊，尤其是多亏了这位英先生，原来是和曾祖有过节的黄仙入侵阴宅，才会破了咱家的风水。现黄家愿意接受我的香火供奉，已将小龙归还了。余行家的弟妹们神色各异，哪能不知道余行家那点心思？家仙他们也都听过，乡野人家只求家仙保佑柴米管够，但这一只显然修为不一般，闹得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件事，大哥怕不是因祸得福了。英韶心里狂喜，勉强保住了高人风范，微微颔首，还不忘吹了一下来老爷。 哎呀，惭愧惭愧啊，俺们这个也是多亏了来老爷保佑。 余行家连连点头，那是自然，来老爷还愿意指点一事，是我的荣幸。余行家的弟弟妹妹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小声讨论这来老爷是哪位神灵，民间俗神还是他供奉的仙家。余行家往英韶左边比划了一下，恭敬地道， 哦，这位就是来老爷和他老人家的同事，乃是勾魂无常。 他也看不到蓝河，只是按照之前英韶说话的方位介绍。众人皆惊，连渔父也微微睁大了些眼睛。无常也许不是最有名的神灵，但因为和人们的死亡直接关联着，总会叫人多几分敬畏。一行人都冲着那个方向，神情颇为惊叹紧张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是无常哎。已经走到右边去了的蓝河不知所措，英韶和马先生欲言又止，但是让余总丢脸好像不太好吧。蓝河催促道， 哎，算了，快些吧，捡骨头尾不能见光的， 也就是必须天黑后进行，天亮前完成。因为死者去世已久，所用的是小寿材，整个长仅有1.3米左右，大红色，寿材中间也铺着大红色的布。先是烧香烛，余家人按辈分叩拜后才将坟起开。余行家的两个弟弟打着伞遮棺，棺材打开后，只见里头都是散乱的尸骨，真正是乱得一团糟，穿插交错，拿去摇桨机里摇了半个小时也不过如此。余行家人的脸都白了，黄仙作乱他们也知道， logo 上的龙都跑了，甚至看到了活生生的黄皮子蹲棺，但这可是活生生的视觉刺激。 尸骨入棺吧。 英韶转达蓝河的话， 哎，从头到脚啊，按次序排好，一块也不能扫。 这必须是直系亲属来加。渔父年纪又大了，因此余行家硬着头皮靠近棺材，用红色的竹筷在尸骨堆里寻找头骨。这头是最好找的，但当余行家用筷子拨出来时，却发现头盖骨处是空的，又在骨堆里拨了半天也没找到，鼻头上汗都沁出来了。 曾祖的头盖骨好像不见了。 棺木封得好好的，刚刚起开的时候也能看到， 骨头散乱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少了一块？他忍不住去看那位瓜尔真人。蓝河忽然想起什么，和宋福潭对视了一眼。宋福潭道：“应该。”蓝河说：“可能不会就是之前吓到他的那块吧。”蓝河看了瓜尔真人一眼，只见他讪讪地挠了挠脸，跳下棺木往之前的方向跑去了，便道：“ 哎，稍等。”“ 哦，稍等一下子。”英韶忙对纠结的余家人道。 只见那黄皮子跑了出去，待回来时手里就捧着块头盖骨，他递给了余行家。余行家头皮发麻，用筷子从他手中接过了头盖骨，拼了回去，刚刚好。“ 哦，这好像是之前黄仙戏弄时拿出来的。” 英韶这个解释让余家人浑身不自在，虽说已经和关二真人谈好了，这一幕还是叫人相当不舒服。尸骨都捡好了，在寿材中形成完整一具，因怕脊椎骨散乱，还用黄线拴了起来，再放入纸钱和香，就可以定上棺木了。异地再葬还需要重新选择吉日，而这寿材在转移过程中必定要燃香引路。 好了，齐全 之后呢，你们再挑个吉利日子带到新墓穴下葬即可。蓝河说道。“ 哦，多谢来老爷。” 马先生和英韶点头，看不到蓝河的人也跟着鞠躬道谢，烧香送二位无常老爷离开。蓝河和宋福潭踏着烟气离开了，此时至多再半个小时就要天明了。关二真人也从棺木上站起来，对余行家点了点头，然后带着家小朝树木间窜去。余行家莫名的就理解了瓜尔真人的意思，应该是示意他约定已成，别忘了正式将其迎入家中，现在他们也得离开了。余行家盯着他离开的方向，忽觉眼一花，视野中好像出现了一名戴着瓜皮帽、穿着长衫的男子，携夫人与两名小童行在林中。待他想问其他人看到没时，那身影又忽而不见了，而黄皮子也踪迹全无了。事情到此差不多了，只剩些收尾工作。英韶忽然感慨道：“ 哎呀，这龙也回去了，不知道网友又会说些啥呢。” 马先生看着先前完全不熟的英韶笑道：“ 英先生，后生可畏呀。” 他现在算是认可英韶了，从称呼就能听得出来。“ 哦，您过誉了。” 这一刻英韶心底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 我要扬名立万了。 不对，准确地说，来老爷会通过马先生之口在京城这些吃阴间饭的人之中扬名了。这次 logo 的事可是闹得满城风雨，最后落在他手上解决，来老爷算是给他撑了腰，那他的地位可不是跟着会水涨船高啊。一想到未来脱贫的日子，英韶就心情激荡，决定此后一定要准备一顿大餐来给来老爷感谢。至于眼下嘛，他对马先生道：“ 那个骚鸡您还要吗？我有日子没吃烤面筋了。” 啊？ 马先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蓝河和宋福潭离开了这个墓区，宋福潭还牵着小瘸驴，蓝河又捏了一个新的牌子给他戴上。001号珍惜地甩了一下那牌子。蓝河见状，又想到宋福潭用卧鱼儿震驴了，他戳那纸牌，心底有个念头在涌动。爷爷一直说，不要轻易越过阴阳间那条界限。早前蓝河就怅然自己无法对以这种形式认识的朋友吐露真实身份，今天他也产生了想了解杨氏中宋福潭的想法。而现在蓝河问自己， 可以吗？人生中第一次相信一个人，告诉他自己的秘密。 他看着晨曦的微光中，宋福潭的侧面在黑暗中泛起淡淡的光，那一抹金色的卧云儿格外显眼， 纯金的质地在他的佩戴下却脱去了俗气。蓝河犹豫地道， 如果我一直瞒着你一些事，你会介意吗？ 什么？蓝河一时不知如何说，他本来就是在纠结到底是不是坦白的时机，宋福谈却误会了。他道， 哦，如果你担忧，不想摘下面罩，不用勉强，顺其自然。 蓝河有些懵，摸了摸面罩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宋福谈可能误会了什么，这口气不是以为他毁容了，就是以为他舌头九寸长，凄惨无比，甚至有心理阴影吧。但宋福谈这句话也让他很有感触，说的虽然是面罩，但可见宋福谈的心理。正是此时，一声响亮的公鸡鸣声响彻牧区，顺着那方向看去，却是一只硕大的黄鸡，脚上还绑着布条子。 这是引魂的黄鸡？蓝河分辨道，应该是在叫你吧。 宋福谈点头，他的确感到了催促之意，他询问地看着小来，毕竟小来像是有话要说，但小来迟迟不张口。虽然他愿意了解更多的小来，但绝不愿意让小来因此为难。谁知道小来死前或死后曾经遭遇过什么磨难？他曾想象能够让小来这么开朗的鬼都不愿露出真面目，该是怎样的经历？宋福谈甚至猜到了，可能自己对001号的看重才让小来心有不安。他神色一整，说道，在你没有任何顾忌的时候，再告诉我那件事吧。无论它是什么，反正我倒霉的次数是越来越多，要不是见不到了。蓝河都被逗笑了。好吧，他因宋福谈的话而轻松，更为此添了一份动容，心中默道， 下次再见吧，再见之时，也许我已有了答案。 蓝河回去的时候已是天蒙蒙亮了，魂魄回到身体后，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还困得很，总觉得忘了什么，但又没想起来，迷迷糊糊也不去计较了，翻身继续睡了一小时，这才起床。余杭家的小儿子刚好也醒了，保姆过来抱着他去喂奶，余夫人从打开的门探手， 小兰已经醒了，柳纯阳呢？ 蓝河无语，他突然想起自己忘了什么了。 我睡得早，刘导之前说去书房打游戏了。 于夫人进了套间另一边，一看柳纯阳居然趴在书桌上睡着了，电脑还是开的，他推了推柳纯阳， 你真是这么大人了还通宵打游戏呀？ 柳纯阳爬起来，全身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，痛苦的哼唧一声， 我去，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而且全身难受得很，这样中间居然都没醒过来，睡眠质量异乎寻常的好，甚至好过了头啊。 哎呀，造孽造孽。柳纯阳震惊地问蓝河， 你怎么不叫我？ 我比你睡得早。 哎呀，好吧。 柳纯阳想起也是，昨天蓝河一进来就累得睡着了，他揉着脖子郁闷死了。于夫人也只是以为柳纯阳自己睡死过去，说道， 多谢你们俩了啊，有个好消息，今晚不用再来了。 嚯，解决了？ 于夫人颔首， 昨晚连夜解决的，老于现在还在睡觉，你们洗漱一下来吃早餐吧。 余杭家在休息，马先生和英韶亦然，于夫人没有亲到现场，只是余杭家回来时听了几句，但他和蓝河也不熟，所以只是小声告诉了柳春阳，家里的空房间已经供上了黄仙了，仪式还待操办而已。供黄仙这种事儿也不大好大张旗鼓的宣扬，虽然江湖早就传闻余家爱拜神了，蓝河就算不听心里也有数， 只装作一无所知的小白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